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64集，弱点。对面屋顶上的人穿着一身红色的布袍，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他认识的男人里边只有两个人穿红色，林业火和展昭。林业火一身红很艳丽，而且他的袍子都是各种好料子，总是轻飘飘的随风乱晃，而展昭的红衣却是最普通的红色布袍，普通的棉布，柔软又挺直。展昭的红袍子和他的官袍款式很接近。白玉堂以前一直觉得大宋朝那几身官袍实在是太难看了，绸缎的俗不可耐，布帛的又寒碜的厉害，可偏偏这么难看的一件红袍穿在展昭身上却是异常的好看。展昭的样貌和气质很好的压制住了那条红袍，这种平凡之中见灵气的独特气质几乎是重塑了五爷的审美，将原本最看不顺眼的红色变成了超级顺眼的颜色，但同时他也再见不得别人穿红色的棉布袍了。对面屋顶上的那个人也穿了一身红色的布袍，虽然款式和展昭的不同，但料子感觉很接近。那人看起来还很年轻，实际应该也很年轻，最多25、26，身材瘦高，样貌不好不坏，有一点大小眼。仔细看的话，左眼的眼皮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，大概这就是导致他大小眼的原因，不过倒是并不显得丑陋。那人也脸上带笑，说话慢悠悠，同样的穿红衣，同样的总是嘴角带笑，同样的说话软声细语，可展昭那个就是刚刚好，这边这个就感觉很做作。 你和那些面具人是一伙的？ 算是啊，不过他们是第五层的低手，我是第二层的高手。我叫莫启，是莫大人的儿子。 那人一笑，拍了拍胸口自我介绍。白玉堂没说话，双眼注意到了莫启手中那只天山派用来联络的笛子。那人也注意到了白玉堂的视线，于是索性一跃到了地上，就落在白玉堂对面，就近打了个照面。那人一笑， 啊，果然长了张高手的脸，不过性格相当令我失望呢。 说完他将那只笛子插在了身后，手一扬，从袖子里飞出了一把长刀来。 想替你的朋友报仇吗？ 他不是我朋友。 啊？那你缅怀他半天。 白玉堂低头看自己手中的刀， 只是觉得可惜。 可惜？啊，你是说这么年轻就死了吗？ 死的时候年轻不年轻不重要。 白玉堂伸手将云中刀抽了出来，握在左手，将刀鞘扔到了草棚内，尸体系着红绳的手腕旁边，抬眼看手中刀的刀尖，自言自语： 可惜的是死的时候还有放不下的人。 莫启微微地眯起了眼睛，笑得两边嘴角都翘了起来。 通常啊，用刀的人出刀那一下是最讲究的，不过你早早的把刀抽出来，哎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用缺不斩是吧？ 白玉堂看了他一眼没说话，莫启却笑得愉悦。 哎呀，这种刀法可是很难学的，用刀有节奏的嘛，通常都是发力举砍或者挥，至少三步。不过缺步斩的话，可以把发力和举的动作都省略，速度会加快的。力道不是通过内力，而是通过速度也加快。 只有高手中的高手才能练成这样的刀法呢。嗯，不过我也会呀。喂，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 说着，莫奇也将刀拔了出来，跟白玉堂差不多的姿势。白玉堂看了看他握刀的姿势，大致知道了他的类型。 不用猜了，我跟你一样，都是用脑子打架的类型。你接下来要出什么招，我都能猜到的哟。咱俩内力差不多，你不认识我，不知道我通常用什么功夫。不过，我倒是知道你会用什么功夫的，有人都告诉我了。于是呢，喂，你说你今天有没有胜算呢？我觉得我能在100招之内杀了你。 白玉堂没有说话，一直微微低着头，双眼望着地面，脸上也没什么表情，将手中刀侧向一甩，握着刀缓步朝莫奇走过去。莫奇倒是有些意外。 啊，走这么慢没有问题啊。 白玉堂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双眼的眼神在一点一点的降温，默契淡淡一笑。 好重的杀气啊，你不打算活捉我吗？ 家世有命。 白玉堂右手轻轻一扶刀柄，刀刃往前一转，寒光在月光下带着一种肃杀之气。 杀害天山派弟子者，杀无赦。 另一边，军营内陈氏兄弟本来正在书房里看沙盘图，分析海域周边的情况，就听到突然一个异样的风声传来。两人一愣，陈邦一把抽出刀，但是已经太迟了，就见眼前寒光闪过，危急时刻陈锋一把撞开他哥。 小心！ 两兄弟毕竟也有很好的功夫底子，这一下救了陈邦的命，陈锋的肩膀上却出现了一道血口，血光迸现。两人摔倒在书案后边，抬头就看到不知何时桌子上蹲着一个人，正一脚踩在代表楚州府城楼的那一堆沙土上，旗子都被踩扁了。那人穿着一条白色的斗篷，一头头发不知道是染了还是怎么的，有一层淡淡的蓝光，看起来十分诡异，样子倒是不难看，皮肤偏黄，高鼻深目，不像是中原人，眼神带着杀气。他手中拿着一把3尺长、薄如蝉翼的银色长剑，见两人躲开了自己的一剑，冷笑了一声。 哼，还不错。 陈峰和陈邦此时也站起来了，都皱眉。此人说话腔调怪异，有极重的口音，应该不是汉人。陈邦意识到此人功夫极高，应该是打不过的，于是将陈峰往身后一打。 你先走。 陈锋哪里肯，亲兄弟自然感情好，更何况还是双生子。 虽说是赵家走狗，不过兄弟感情可嘉，我下手会快一点。 只是他话没说完，就听到嗖一声风响，下意识的往后一扬脸，就在他扬起脸的同时，一把黑色的古剑从他下巴尖就擦了过去，白衣人要避开这一剑，只好整个从桌子上翻了下去。他落到桌下，往后退出2步，抬眼看，就见一个红衣人出现在了桌上。 展大人。 展昭此时双膝微屈，脚尖一点桌子边沿，右手横向拿着出鞘的巨缺宝剑，左手剑鞘，这是他刚落下的动作，扬起的长发还没来得及完全落下，展昭已经借力一闪身。白衣人反应迅速，连着往后仰了几次，躲开展昭扫过来的几剑，侧着闪身从窗户飞了出去，展昭追出窗外。此时附近的军兵都跑了过来，喊着有刺客。那白衣人落到地面， 扬起一阵沙尘，但是他根本就来不及站定，因为刚一落地，展昭的箭就到了，而且不知道展昭是不是故意的，每一箭都扫下巴。要躲过必须仰脸，而人仰脸可以控制，但是头发和衣服却不可以控制，都会向前飘起来。于是地上落了不少白布和碎发，最后那白衣人几个纵跃跳出圈外，出了军营，到了一片无人的街区，抬手一打， 慢着。 展昭在他身前大概十步的地方落下，抬眼看了看四周，四周围异常安静。展昭双眼就眯起来了。 你进来的时候用内力震约了附近的百姓？ 哼，以免他们出来碍手碍脚的。 你是猪呀你，你不知道这种内力会震伤人吗？老人小孩都会丧命的，你这么蠢还有脸穿一身白。 白衣人让展昭几句话说的倒是一愣，有些不确定地问了一句， 你确定你是展昭？那个人和我说展昭性格温和。 他骗你，你被出卖了。 展昭回了一句。这时天上原本遮住月亮的云层稍微散开了些，展昭也看清楚了一些，一看更来气了，拿巨缺剑鞘一指他。 长这样你还有脸穿一身白，你赶紧脱掉。 白衣人皱眉看着展昭，眼前这年轻人长了一张分外乖巧讨人喜欢的脸，不过这脾气还真是不如传说中那么好。什么叫这么蠢不准穿白色，长这样不准穿白色，难道中原人规定穿白色的必须又帅又聪明？展昭又看了一眼他手中的剑，微微一挑眉， 你和武素他们是一伙的，也是莫大人的手下。 我跟武素他们可不是一个级别的。 看出来了，你明显比较讨厌。 白衣人嘴角抽了抽，他本来汉话说的也不是太好，展昭看到他一身白衣就觉得别扭，加上他差点偷袭陈氏兄弟得手，最重要的是伤及无辜百姓，简直不可原谅。这会儿展昭不爽到了极点，已经转到了纯黑猫的模式，往死了黑嘴那个损。 哼，我是第二层，他们只是第五层。我叫莫雨，莫大人的儿子。 你爹肯定不疼你，不然谁给自家孩子取名叫莫雨的？不如干脆叫吴贼好了。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的？明明说你是人见人爱呀。 哼，所以你不是人了。哎，乌贼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佳，我在龙图里面给陈杏儿配音，还有一些别的角色，大家听剧的时候可以猜一猜哪个是我配的。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，新的一年又来到啦。陈杏儿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